be. I just don't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很特殊的一位外国朋友，但是呢，他的中文也是非常的好。我们有请到的是英国驻华大使馆志芬领处的处长，是志芬领奖学金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博伊夫。 好，大家好，谢谢。我英文名字是叫 Chris Bubia， 我来自英国肯特郡，在中国差不多已经要七年左右。 嗯，所以中文说的这么好。 还可以吧，还行。你说我以前在天津大家都是说你中文还行吧。 现在是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呢请到博伊夫来到我们节目中，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英国的志芬领奖学金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是非常的有帮助。我的同事当中就有一位曾经申领过这个奖学金，而且用这个奖学金去到英国学习，拿到了硕士学位。那咱们这个奖学金是一个专门针对申请硕士的吗？ 对，志芬领奖学金已经在全世界有35年的历史，在中国每年会有大概80到90多拿到奖学金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你申请奖学金是通过我们英国驻华大使馆相关的领事馆在各地地方，但是对，你只能申请英国大学的一个一年的硕士。对， 申请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而且自己申请到了英国的学校，这时候可以来申领咱们的这个奖学金。 对，你申请奖学金的时候，其实你也同时申请最小三所英国大学的硕士。你自己选大学，自己选专业，专业和你的那个工作还有行业有相关的。 这个奖学金是多少呢？天哪，是多少钱？ 多少钱啊？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你选的大学学费我们都是提供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学，还有什么样的学费，除了 MBA 以外，我们是 MBA 18,000最大，18,000。 哦，根据学校需要我们付的学费的多少去决定这个奖学金的多少。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自己来选，然后你申请奖学金的时候，必须得给我们一个好理由，就是给我们几个非常好的原因，为什么选择这个大学，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和你的前途有什么样的帮助。然后你到了英国以后，机票是肯定我们是提供的，回票，然后回程票，住宿费，还有你的生活费。志芬领这个项目各种活动，是来自160个国家的志芬领奖学金的获得者都可以参加。所以所有的比如说活动费也都是包括的。所以 自己需要花钱的地方不多了。 不多，真的不多。如果你比如说要去伦敦的话，伦敦这个城市还是一般生活费用高一些，就是自己的钱也可能要得花一点。但是我们提供的money, 我们提供的 费用 、对，谢谢。中文并不完美哈， 没事，你可以说英文。 OK， 简单的 提供的费用够了吧？就是一年肯定是够了。对， 真是听到这里感觉到非常吸引人。那么咱们申领这个奖学金要求的人群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啊？ 我们的条件是因为我们这个奖学金是160个国家都有，但是在中国，如果你是申请从中国，你必须得是中国人，第二是你必须得有最少两年的工作经验。 两年工作经验。 对，大部分比如说平均年龄拿到奖学金的人一般是30到35岁。现在申请人70%多是女的，30%多是男的。所以我觉得女人实在就挺好的，非常非常不错。 对自己要求必须得比较高。 嗯， 比如说我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嗯， 我需要这种教育，因为有几个理由。已经说了有35年嘛，然后已经拿到奖学金的人快到4000人，所以这个 community 我们叫的是这份令大家庭，挺大的，然后各种人都有。 嗯， 他们现在做的工作还有挺成功的，他们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蛮高的，所以如果你拿到奖学金的话，必须得保证这个奖学金的声誉还有奖学金的气质吧。 嗯，就是我们对于申请人，我们去把这个奖学金给他，那么就应该对他人生起到一定的重要的作用。 对， 而他自己也特别有目标，对，帮助到这样有理想或者说对自己有期待的这样一部分人。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我们对他，比如说将来我拿了这个奖学金之后，将来我是回到原单位工作，还是留在英国，还是说去其他的行业，对于他将来的去向有任何要求吗？ 一个要求，必须得回家。 嗯， 必须得回到中国。最少是2年在中国。我们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因为然后这个奖学金不是很容易去拿到。来自北京或者来自山西或者来自新疆或者来自青海，你回到家你可以分享你所有拿到的知识还有经验给你的同事，给你的家庭，给你的朋友。所以我们的要求是必须得回家。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最后被选上的人，一般自己的方向已经比较清楚，不一定是在政府部门，不一定是在企业，不一定是在非政府机构，但是最重要是他们知道他们的 passion 是什么，自己想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他自己创业也可以， 自己非常可以。所以有的人比如说面试的时候是觉得啊，我可能要继续在我的单位，比如说会去5年10年，但是回家了以后他们可能继续在他们的单位几年，发现我要试一试其他的。这个梦不管，这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成功他们开心就可以了，给其他人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启发他们。所以你如果遇到一个这份另友，我们说的是另友，可能理解是校友，但是我们说的是另友。他们知道这个奖学金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他不单自己学到了，而且回来带动他和他周边的很多人。 对， 对，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奖学金帮助中国人到英国去感受英国的文化和英国的这个整个的氛围和学习。 对， 其实是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这样一个目的吗？ 对，这是一方面的。 一 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英国中国黄金时代，所以这份是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是提供给机会，会对你的前途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或者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今年再补习再学习再去国外，你需要这个国际经验，比如说我的工作越来越国际化，这份零挺好的，因为你的全世界的 network 可以扩大。英国那肯定的，你必须得有一个对英国的一个非常深的很深的感兴趣。英国我们你应该知道吧，我们英国比较骄傲，我们很爱国，喜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农村很好，我们的城堡很多，我们的菜特别好吃。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在面试，然后这个人是非常了解英国中国现在是他的行业在做什么，他拿到一点英国高等教育以后，他觉得可以做的更多，可以帮助的更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说到这个申请者当中很多是30多岁的人，是吧？那这部分人已经成家了，那么他自己过去呢，还是说有其他的可以有类相关的签证帮助他的家人一块儿过去呢？有什么样的结构哈？都是 他如果 拿到奖学金的话， 嗯， 他的签证拿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关于他的比如说老公老婆或者他的孩子， 嗯， 他们也必须得单点申请。但是如果你是在英国学一个硕士的话，你也可以申请一个叫 dependent visa。 然后这个 dependent visa 是如果孩子是拿到一个学校的地方，在英国一个可以、一个地方可以上学，然后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也可以一起配合的话，是可以一起去。 嗯，比如说他的配偶不用去申领奖学金， 嗯， 也不用，他是什么条件呢？ 他是一个 dependent， 嗯 ，dependent， 所以算是一种监护人一样。 嗯， 他必须得自己申请一个叫 dependent visa。 嗯， 我不能比如说申请拿到奖学金，然后带好多人一起去，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的妈妈、我的还有很多叔叔舅舅什么的。 啊，只能是配偶。 只能是配偶，对， 只能是自己的配偶和孩子， 对。但是这个说实话我们不管这个。 嗯， 他们必须得自己去申请。 最重要是你如果是有孩子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如果有孩子在英国，必须得上学。所以这个是 也得给他们找到学校。 对，这个是没有选择。 嗯， 然后有的学校是没有费用，但是有的学校是有费用。 嗯， 所以然后自己去考虑。 嗯， 现在这份领奖学金的获得者在英国，他们有的是带孩子，有的有孩子不带。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是拿到奖学金的话，我知道如果你是妈妈或者爸爸，可能比较这一年在国外没有陪孩子的话比较痛苦，很容易可能觉得对孩子不好的话，其实我本人觉得你如果是 full time education， 你如果是周一到周五天天上学，然后周六周日要感受英国的话，我个人是建议不要和孩子一起去，我个人是这个建议。因为你不会很自由。 嗯，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感受英国的， 对， 对这个环境，还有跟自己的所谓领友们去交流，是吧？ 对对对，还有教授，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一年的时间挺贵重。 嗯， 你如果是不能百分之百投入给你的大学， 可能会收获受到影响。 对， 对。那过往的咱们的这个奖学金申领者当中，比如说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讲个故事吗？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了什么，或者说对他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好多故事。我想一想吧，四千人，四千故事。我觉得最重要是说，每个人的这份领是不一样。我先讲一个关于今年的申请者。我是去我们的那个大使馆的门口接他，就欢迎他，然后看他的身份证，然后看他的那个证书，然后就问他是你第一次来使馆吗？他说没有，说我第二次。说好，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他说十一年之前。 十一年之前。嗯， 我说好，是十一年之前来的，为了做什么？他说申请这份领。我说你等了十一年干嘛呢？为什么要等了这么久？他说没事，面试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所以他面试的时候是我们是问了好多问题，关于领导力、影响力，关于他的任期交往，然后关于他对英国为什么有感兴趣，然后他的前途计划。他回答的问题都很清楚，都好像非常的了解这份领的价值是什么，非常了解这份领这个项目。给你讲故事。我的故事是我十一年之前申请这份领，然后那时候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申请这份领。我的回答是，我申请这份领，因为我如果拿到奖学金的话，回来以后很容易去升职。 升职。 升职，升职。 哦，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回答是你们想要的，因为你们想要培养未来领导嘛，你肯定是要比较有自信的什么的，比较有钱财的，有优秀的人。最后不成功。然后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觉得自己不好，或者自己为什么不好，然后发现我如果要升职的话，我不需要奖学金，我并不需要一个奖学金我的升职。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我已经升职了好几次，我现在在我的单位算是水平比较高。经常和国外交流。然后需要了解更多的关于国外的我的行业的一些信息。我如果不拿到奖学金的话，我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到英国去的话，我确实是觉得我的工作的挑战性太大了。所以这个现在从我的 工作角度来讲非常的重要、 嗯、 我现在非常了解这份灵的价值是什么。 所以它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升职是为了外在的东西，外在的条件，那么去提升自己应对工作、嗯、然后提升自己的能力，那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知识的需求了。 对， 所以就是跟咱们的奖学金的这种目的是吻合的、 嗯、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的另有的那个大家庭看到，他们是各种行业各种地方，因为他们在做他们喜欢做的工作。 对、嗯、 所以最重要，如果要申请这个奖学金的话，你的集中性很强、嗯、可以帮你联系各种人，然后他们很欢迎、 嗯、 因为他们想多和国外交流、 嗯、 因为这份人对英国人也很好，因为他们可以多和其他国家人去交流。 对对、 嗯、然后你可以从另外一个国家学到比较多。我们不太乐意去有比如说书虫之类的去申请， 嗯， 因为如果你是在图书馆的话，你肯定不是利用你的时间，所以我特别想吸引更多有主动性的 参与到实践 去申请这个奖学金机会，所以肯定 是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 很快 交流一下。 对， 嗯嗯， 这个你不会想两次，你就直接去。 嗯，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这个申请条件里边语言、 嗯、 对语言的要求，那就是他如果不管是考什么符合英国这个学校要求的英语考试、 嗯、 英语水平考试的话，他所申请的这个学校这个硕士学位OK 了就 OK 吗？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奖学金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我们的奖学金是这份是最基本的是平均、 嗯、 亚瑟平均 level， 嗯嗯， 所以必须得拿到最平均 level 上最低分是6，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说8，然后888，然后5.5就不去 啊、哦，不能瘸腿儿， 不能对、 嗯， 所以我们奖学金呢要求是。亚瑟是6.5平均、 嗯嗯、 但是你也必须得到大学的要求，所以比如说你经常会比如说遇到大学的要求，如果这个大学不是排名很高的话、 嗯、 你可能拿到大学的要求能拿到这份零的要求、 嗯、 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拿到这份零的 offer、 嗯、 但是不拿到大学的、 哦、不符合 他们的条件、 嗯、对，那也白费。 对，所以比如说今年有一个人他是申请牛津大学，然后他、 嗯、 我们是建议他申请两个其他的， 嗯， 比如是保险嘛，因为我们觉得他是挺好的申请者， 嗯， 然后他最后说没关系，我没有必要，我肯定会拿到牛津的 offer， 很有信心， 很有自信，嗯，最后他是拿到我们的 offer， 他也是拿到牛津的另外一个奖学金，但是最后没有符合牛津大学的语言条件、 哎、 所以他很不开心， 嗯， 但是我觉得我估计他明年会再次申请。 嗯，好，那最后我们说一点特别具体的吧、 嗯、 如果我们真的想听众朋友当中有对这个奖学金感兴趣的，而且觉得自己比较符合条件的、 嗯、 具体怎么做呢？他可以跟咱们英国使馆取得联系。 嗯， 嗯，具体是你必须得在网上签一个申请表。 嗯， 这个申请表是从8月6号已经开始了， 嗯， 所以你可以11月6号之前通过我们的 www.chevening.org/apply。 嗯， 所以你就差不多在百度可以搜一搜 Chevening 就可以。 嗯， 然后click off apply、 嗯、 然后你可以开始填你的申请表。这个申请表要看你的工作经验、 嗯、 你必须得有2年的工作经验、 嗯、 然后你必须得说你所有的细节，比如说一个邮箱，一个联系方式，现在做什么工作，然后你是这是为什么要申请这份量，为什么是我、 嗯、 为什么是这个申、嗯、这个时间、 嗯、 然后必须得回答四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领导力和影响力，比如说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影响力还有领导力怎么样。 嗯， 领导力的意思我就想提醒大家，领导力不是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人，然后我什么都可以做，然后我的控制力、 嗯、 我的不是控制力、 嗯、 我的那个power 特别特别大， 嗯， 我什么都可以做、 嗯、 我们不是找这种人， 嗯， 我们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工作，或者我们是找一些非常了解一个领导的责任是什么。嗯， 第二是人是叫人际交往吧 ，networking。 嗯嗯， 就是你的 social network。 嗯 很发达。Social network 的意思不是说我有一个微信圈，然后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交流这个问题什么的，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是我有个目标，然后为了得到这个目标我必须得有很多人的帮助，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人也有这个跟我一样的目标，所以我是开始做那个 network。 嗯， 然后从零到哪里。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主动性去做，然后自己的企业。 嗯， 所以说实话，企业家也很适合申请我们的奖学金。 嗯， 第三是你必须回答关于为什么要去英国学习。 嗯， 你可以有各种回答的方式，但是我最有用的建议，我觉得是不要说到太多关于我特别喜欢这个英国的文学，或者特别喜欢这个英国的那个纪录片或者电视剧啊因为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喜欢，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去英国学习的一个理由。 嗯， 如果你是做 television 或者 film 工作的话， 嗯， 然后如果你是对这个行业有感兴趣的话，然后自己的行业你的发达的空间很大。 嗯， 那肯定可以说到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听一些关于比较具体的关于教育，还有关于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的一些理由。 嗯， 然后第四个是你的前途的计划。 嗯， 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五年以后要做什么， 但是要有这个想法，但是要有这个规划。 对，嗯，大部分的人如果不拿到奖学金的话，他们可能对自己还不是很清楚， 嗯， 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特别想干什么。 嗯 嗯，如果你是比如说现在做你的工作觉得挺无聊，我觉得要换吧，我要去一年在国外有一个 gap year， 那肯定你不适合我们的奖学金。这个不是 gap year 的奖学金，这个不是一年的休息时间。 嗯， 但是如果你是知道我已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最后要去，我能大概看到我想去的地方。 嗯， 如果我想到那边的话， 达到那个目标， 对，我必须得有这个教育。 嗯， 必须得考虑很清楚为什么英国政府要 支持 还有 invest in you。 嗯， 这是一个 personal investment。 嗯，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现在？ 嗯， 所以你签了这个申请表以后是11月6号之前， 然后等待 都是英文， 咱们的。 哦，都是英文，然后等 咱们的回复， 申请表显示英文，英国同学们去看， 嗯， 然后我们显示有一个人，人物，这个人物是看，你的写作是你自己的写作，或者没有自己的写作， 嗯， 所以还是另外一个建议是大家自己写作比较好， 嗯， 第二个是有一个阅读协会，然后这个阅读协会是。看大概你的写作能力怎么样。 嗯， 如果你比如说一个问题就回来一两句，那就不够，你就不继续申请。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咱们平常比如说像今年或者说每一年，申请的人会有多少，然后有多少人最终被 比例差不多1到10。 哦， 所以从开始到最后的结果我们差不多1比10。 嗯， 所以我们一般从伦敦一般拿到的申请表差不多是500到600。然后我们看好申请表以后，每一个都看。我们1月、2月份都挺忙的，再看看。然后我们是决定是要来面试。 嗯。 然后面试是3、4月、5月份。 嗯。 今年我们面试过280多人。 嗯。 每一个面试45分钟。 嗯。 然后我们肯定会问到一些关于你在你申请表前的一些内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 因为你如果已经到面试的程度的话， 嗯， 我们已经觉得你够好拿到奖学金。 嗯， 所以如果你最后不拿到奖学金的话，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有其他人。 明白。好，那我想刚才通过博伊夫给我们的这么详细的讲解，大家应该对于这个志奋岭奖学金应该有一个